第三集， 白思君的语气就像幼儿园小朋友之间的试探，他觉得他应该说得更强势一些，毕竟梅雨琛刚刚还厚脸皮说自己不在家，再怎么也应该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心虚才对。梅雨琛发出了细微的呼气声，白思君知道他刚才轻笑了一下。 白思君是吗？你刚才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。 那不算。 白思君无论如何也不想话题就此结束。 我觉得我们应该深入交流一下。 梅雨琛沉默了一秒，再开口时语气里多了一丝玩味。 深入？ 白思君不知道梅雨琛为何强调这两个字，他点了点头。 是的。 在昏暗的楼道中，白思君看不清梅雨琛的表情。半晌之后，他听到梅雨琛轻飘飘的声音： 行，那上来吧。 终于争取到交流的机会，白思君松了一口气。他往上迈了两个台阶，突然意识到身上有些笨重。 我去脱一下衣服。 这下梅雨琛直接笑出了声。白思君回到玄关的挂衣架旁时，隐约听到逐渐往上的脚步声中夹杂着一句： 这么迫不及待啊。 白思君突然有一种窘迫感。照理来说，像梅雨琛这样的人气作家是轮不到他来担任责编的，他不想被梅雨琛看出自己是个新手。无论是对于这种级别的作家的骄傲来说，又或是对于他自己的自尊来说，他都不希望暴露这一点。然而从梅雨琛的笑声和语气来看，他似乎已经把自己暴露得非常彻底。白思君在衣架上挂好外套，又把围巾叠好放在鞋柜上的点心盒旁，接着忐忑地走下了二楼。楼梯结束的地方是一个榻榻米式的茶室，茶室一侧是玻璃推拉门，外面是可以俯瞰庭院的露台。梅雨琛慵懒地斜倚在一个南瓜形的抱枕上，毫不掩饰地从上到下打量着白思君。饶是白思君对自己的外形还算自信，此刻也禁不住有些心虚。光线没了遮挡，白思君也看清了梅雨琛。梅雨琛身着白色的丝质长袖，下身是同款面料的黑色长裤，散乱的发丝随意地搭在肩上，皮肤有些苍白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白思君在看清梅雨琛的第一个想法便是，他瘦了。三年前，宏图文化刚好在年末签下了梅雨琛的下一本书，因此在那一年的年会上，公司也邀请了梅雨琛出席。那时白思君才刚进入公司一年多，年会时被安排在了非常偏僻的角落，在那个位置即使想看演出，舞台也被一个硕大的黑色音响挡住了大半。梅雨琛自然是和公司领导坐在一起，看不见演出的白思君自然而然地把视线移向了那一桌。他最初是在思考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那里近一些，但在领导介绍完梅雨琛之后，他便移不开眼了。他从来都不知道一个内涵丰富的人，外表竟然也可以如此耀眼。梅雨琛就不像是一个作家，他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强烈的自我意识，脸上是一股不在乎任何人的桀骜与不羁。白思君知道梅雨琛大三便从一流大学辍学专心写作，回想起来，这确实也像是任性之人做出来的事。或许是有作品光环加成，白思君总觉得如果所有人都是沙海中的一粒沙，那梅雨琛至少是位于最顶层的，可以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那种白沙。现在再看梅雨琛，倒多了几分作家的气息。门牌号上那三个数字一似乎不再那么不羁，而变得有些孤寂。白思君在矮机后盘腿坐下，在他还在思考如何打开话题时，对面的梅雨琛先开口了。 要交流什么？ 白思君在牛仔裤上搓掉手心的汗，深吸一口气。 我是你的粉丝， 读过所有的作品，这句话我听过无数遍了。 白思君准备了大半天的彩虹屁还没憋出来就直接放飞了。他有些尴尬地看着矮机上的茶杯，有些没底气。 我就是想问问您下一部作品的想法。 如果赵林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一定会说他很逊。赵林一直强调，编辑应该是作家强有力的伙伴，在面对作家时最忌讳的就是抱有卑微的心态。但白思君总觉得，只有像赵林那样工作阅历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人才有底气说这种话。梅雨琛的表情仍旧没有什么变化，他慢悠悠地说道， 你有什么想法？ 我？ 白思君一下被问住了。他知道编辑会和作家交流想法，但交流的内容大多是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写，好不好卖，还从没有哪个编辑去告诉作家该怎样写。他稳了稳神，心想现在还不是退缩的时候，认真思索了一番。 你的作品总是围绕着性和爱展开，下一部作品应该也是写这两个主题吧，这样读者一看就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个人风格。 梅雨琛歪起脑袋，眼神里带了一些探究的意味。 你对性爱有什么了解？ 这题超纲了。白思君的脑子里一下就冒出这样的想法。他刚才所说的词是性和爱，这听起来丝毫不带有情色的色彩，但是一到梅雨琛嘴里，这个话题立刻被拉下了文学的层面。白思君感觉他似乎回到了面试的时候，无法揣测面试官的意图，让他感到压抑又不安。 我知道有的读者说您的小说里有些情节描写像是黄色小说，但是 你喜欢用什么姿势？ 梅雨琛再次打断了白思君。白思君怔住了。 你敏感吗？ 啊？ 这下白思君直接傻在了原地。梅雨琛被白思君的反应逗笑了。 你什么都不懂就来和我交流想法，还深入。 梅雨琛的样子就好像在说什么滑稽的笑话一样。白思君最后是灰溜溜地离开梅雨琛的别墅。寒冷的风夹杂着冬末的气息刮过，白思君冷得缩了一下脖子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围巾落在了梅雨琛家里。他踌躇了一阵，最终还是没敢倒回去取。在来之前，白思君做了无数种假设，他想过梅雨琛可能会找不靠谱的理由来搪塞他，又或者会直接回避和他交流。但是他没想到这次拜访竟然会在他无法招架梅雨琛的问题中结束。有人说过，你所担心的事大概率不会发生，这话不假，因为发生的事通常都是无法预料的，而且往往比提前预料到的更要糟糕。所以性爱到底是什么？白思君几乎花了一整天来思考这个问题。梅雨琛问他喜欢用什么姿势，他虽交往过女友却从没有过经验，也只能靠想象来回答。但这似乎并不是随便想想就能明白的问题。白思君居住的地方是四室一厅，他租下了一间次卧，主卧住了一个男生，有单独的卫生间，他和另外两个女生共用一个卫生间。莲蓬头里洒下温度适中的热水，舒缓了紧绷一天的大脑。白思君暂时将大脑放空，然后不自觉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整体偏瘦，但该有肌肉的地方还是有的。他的右手无意识地划过左肋，接着便停在了那里。白思君直直地看着自己平坦的胸膛，思绪又飘回了梅雨辰的问题上。他敏感吗？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心中并没有一个标尺。所以到底怎样才算是敏感？